锵锵三人行，咱们仨呀、啊、现在这个碰到一块儿都不那么容易了、嗯、是吧，主要是文道老往外头跑、嗯、对吧， 对对 对，跟我们凤凰离心离德、嗯、 我就不是凤凰的人跟你们看还有离心离德的想法吗， 所以你可以不认你是祖国的人，但是祖国永远把你当成祖国的儿子、 哎、把心交给你是吧，就那个 谁交给谁呀、啊、 哎，这个讲的跟咱们今天的话题还真有关系、哦、你看、啊、个别香港人他不拿自个儿当祖国的人、嗯、但是祖国呢还是把他当成祖国的孩子、嗯、对吧，哎呀我说的好正确我想说一件事儿，这件事情啊说实话我私心里不太希望它发生，但是它发生了我的心情啊有一点复杂、嗯、什么呢，就是你看前两天做节目我还在讲，我说最近呢、啊、内地和香港之间发生的一些个事件、嗯，我说呢，我说你看这个政策呀还是应该稳，就是有个成语叫事缓则圆，嗯，就是别着急别忙慌，对吧，有些时候这个潮起潮落，你比如说香港的内地游客现在不就落下来了吗，就少了吗，对吧，有些时候试着是不是能够通过其他一些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啊有我的私心，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深圳的朋友，他们拿的本来都是一年多签的这样的证件，你知道就是我是这样的人，我相信徐老师也是这样的人，我们从某种程度上说我认为都是开放边境主义者，对吧，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地球上任何妨碍人们自由移动的边界都不应该存在，但是这个理想是不可以实现的，对吧，理想是用来发牢骚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应香港方面的要求，现在这个国家做了决策，深圳这边呢这个居民由这个一千多省改成一州一省，这个事儿你闹清楚了没有， 对，他就一州呢，以前你是有那个通行证，有那个证的话呢你就可以每天来，而且每天来几回也都可以，那个叫一千多行， 对， 现在变成是怎么样，你一个星期只能来一回，但这回可以怎么来呢，就比如说你星期一到星期日，好像星期日到星期六吧， 你可以待七天， 你可以一来来七天， 待七天、但只能来一次， 对， 然后下一次就再办，所以这个事儿呢，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心情有点复杂呀，我从我个人的意愿上来说，我觉得一种自由啊退回去总是让人觉得不太舒服，对吧，就是已经有了这么一种过境的自由，但是不得不因为某种条件还要往回缩回去，总是让人觉得这个如果能用其他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么这个是不是最善巧的方法，我个人呢是有怀疑的，我看到的调查是什么呢，水货客是以香港人居多，并不是以深圳人居多、就是、而且呢真的就是这个一千的一周一行就局限于深圳人吧，这个深圳人在总的在香港的内地游客当中也是占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比例啊， 而深圳的常住居民有深圳户口的人在深圳的人口里边也是一个少数，深圳现在常住有一千多万人，那个深圳的常住居民按前几年的数据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最准确，才两三百万，就是这些人本来的数量就很少，而且这些人在像深圳基本上一般都有房产有稳定的工作，他们整天来倒腾搬货的机会本来就不多，现在唯一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很多新界的比较穷的香港居民去做这份事情了，去搬东西了， 你比如说好你变成不能够这个一个星期来几次了，那我来了不是还可以待七天吗， 不他总重要待没关系，待你在这里消费没关系，他想打击的就是每天来搬东西的、 每天来回走的、 就是那些很土的方法，拿了一个小拖车、到了新界超级市场什么都买， 反这个水扣、 然后这些东西他们买回去他不用，他马上卖给，因为深圳现在有很多这样的小店，他就卖所有的香港货，主要是奶粉之类的这些东西，那么他立刻就有个利润，他就这么搬一搬就有个人，所以他搬完了卸了货了他又去拿了， 我跟你说那你要那么说我们很多同事也是水货客，当然他们是帮着朋友帮着同事带个奶粉带点生活用品， 他是 无偿的、对吧， 我也在 对啊是啊 可是我想说的就是那种大而化之的去想象一个地方的人的想法其实都不一定很准确，你比如说香港人并不是说 早几年你说非典之后经济不好了啊，那我们要放人啊，现在人放多了你又不高兴了、嗯、这里头我们要注意， 这是一种误 解，想放人的人跟不想人那么多人来的人其实可能是两种人。 对 对， 为什么呢？我举个例子，通常现在我们看世界上有好几个这种大城市都出现排外情绪，一个就是伦敦就很明显，伦敦是已经很国际化很开放的地方，但是现在某种的不满外国移民的这种情绪在高涨。还有另一个比较让人意外是柏林，因为柏林呢是大概是最近十年来被认为是全欧洲最开放的一个派对之都， 太多土耳其人了。 不是，是太多游客。 哦，太多游客。 他们现在开始烦游客、嗯。这两个地方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一看。首先，你游客来，外国移民来，其实是会带来很多好处的。嗯。你旅游业增长，服务业增长不在话下。我们再看伦敦的情况，伦敦的这些外资跟外国移民来带动的是什么呢？就房产。 房价。 房地产的价格啊等等，但它也会有副作用。副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房价上升嘛。所以呢，你看它带来的好处是谁吸收的？就是本来有楼的业主、地主，他很欢迎。但是那些还要租房的人，也就是低价阶层，他就不欢迎。我想香港的情况大概也是这样，就是说，假如本来这条马路上头这商店都是我的，我太高兴了，因为我这个租金不断涨。但是假如我本来是在这里头租个店做小买卖，也许我就觉得不高兴了，所以你懂吗？他还有阶级问题。 我跟你说，这个问题说起来很简单，就是这个世界上根本问题就是分配的问题。就比如说咱们老开玩笑说，哎，我们植入广告，我们桌上放几个这个饮料罐好不好啊？好，如果你没份儿，一分钱不给你，你就觉得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商业化？为什么影响观瞻？哎，观众有些观众提意见。可是如果放了这个罐的广告费，给你分三分之一呢，嘿，你就高兴。 我不要三分之一，我三百分之 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 三分之一就好， 对吧？所以他讲的是有道理。我在香港生活，我完全能理解，就是站在一个香港人的普通。 那你是哪种香港人吗？ 普通劳动者、打工仔的角度，那真是越住越远呐、啊。已经住到原来住在中心，租金在上升。现在咱们同事都碰到要搬家呀，嗯，这个房东。月租 不断加租嘛， 3000块钱的家呀，受不了啊，只有搬得更远。你知道，就是说，好，内地游客来了，是大家发财了，可是发财的是老板，百货公司的老板发财， 对 对吧？李嘉诚他不会受到内地游客的任何骚扰，对吗？ 对。 可是我一个香港普通打工仔，你知道我的工资没有增加呀，我的生活境况没有改善，甚至变坏了。可是变坏了，我走到街上去，到处也是跟一些个内地游客有时候发生一些个矛盾，那你说我有什么理由不感到厌烦呢？ 所以呢，这里面 你也能理解， 这里面牵涉的问题就是说，一个是阶级问题，因为我到底很多人就骂我，我看这个问题都用左派观点，我到底还是有一个左的背景， 阶级眼光。 对，我怕看什么东西，像英国也是排外的，伦敦也排外，像柏林也开始讨厌游客，所以这不是一个香港人要不要做中国的问题，而是就是一个任何一个发达城市，当它边境开放，资金人口自由流动的时候，就会带来这个结果。因为这是资本主义体系底下，对不起啊，我要讲很左的东西，你阶级的存在就会导致这样的结果。而这里面还牵涉到行业的问题，当然细看的话，就假如我是做旅游业前线服务人员，我会欢迎，比如说我做金行的，我卖金的，我周大福，我当然欢迎自由行。但是假如我是被周大福这个店给赶走的一个小面店的老板，那我就不高兴了嘛，对不对？所以这里面要细看。 你知道，我看了现在有一个国际组织调查，我看了很吃惊也很失望，因为我爱香港，我坦率的说，我对香港印象非常好。那么但是现在在他的调查当中呢，全世界最不友善的城市你知道吗？香港以第四名。 那毫不意外。 可是呢，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你知道前三名是谁吗？我一看前三名，我也感到有些释然。第三名我忘了，前两名是纽约、洛杉矶。你不是，这就是他说的，可能现在啊，这是个世界性的问题。 就是说都是好地方，所以态度才不好。因为大家都要去， 大家全拥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会引发一些个矛盾。 但是本地人就会不好。 但是香港的问题跟伦敦、纽约还是有一个根本性的大的区别，是那边是纯粹是人口经济的一个压力， 香港是有个一国两制， 对， 不仅是一个纯粹经济的问题。 对，我觉得这个先去一下广告再争论，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哎，那你我们还要想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一国两制底下产生一些复杂情况，真的是别的城市都不会有的。这还不只是政治，我就算完全不谈政治，但也可能跟政治不是没有关系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住在美国啊，你住新泽西州的人，我天天可能开车去纽约上班，我可能每天都要去纽约一趟，过了桥就是吧。你会不会说我今天进纽约了，我得去超市买奶粉，买卫生纸，买什么，买这些东西回新泽西呢？那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因为在全世界这样的大城市，它那里的物价只会比周边更高更贵。纽约的东西要比新泽西贵，税也比那边贵，所以你不会到那边买东西，更何况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同样的，你住在伦敦附近，住在东京附近的人，他就算天天进城，他不会说我今天来了，我得把这个什么什么巧克力啊什么都得买回去，明明我那也有，我得到东京才买，不会的。所以我想说的是， 但是世界上又有什么法律说这样不行呢？ 没有不行， 不能到我的城市买东西。 没有不行，我想说的是，这其实是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有一天，在大陆跟香港仍然有这种双方的货物生产的对货品信心的这种差距的话，这个问题是不能解决的。 所以人家说，真正的治本呢、啊、是什么？你在大陆要真正的提高产品质量，把价格降下来， 因为 这是根源所在。 因为你想想看，其实挺荒谬的，就是说你香港作为一个那么发达的城市，理论上讲深圳的人应该会觉得到香港买东西会比在深圳贵，这是合理。比如说你伦敦周边的人去了伦敦，你嫌它贵嘛，对不对？但反而香港比广东很多地方要便宜。第一，这个东西 那是因为他们买的都是进口货， 而且我们税也不一样，税制不一样，这就一国两制的影响。第二，就算是国内生产的东西，比如说什么金沙巧克力，现在不都是到香港买吗？他也觉得香港那个做的东西跟大陆这边是不一样，这就是所谓的货品信心问题。 信心。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也就我常讲的一个概念，这我一个朋友吕大乐，他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对，说现在香港这些游客是什么概念啊？他不是一般的游客，他不是那种来了过了夜住下来我要去海洋公园的游客，他是其实是香港在他的生活半径范围内，有点像是河北人天天进北京那种感觉，就是那是你的生活半径，很容易。其实整个珠三角地区的人都能够把香港纳入生活半径。那假如整个珠三角地区几千万人，他都担心我日常吃的东西有问题，我用的东西不好，那你很自然就会到了你生活半径之内给香港解决这个问题。 我就最典型啊，你看我又在北京又在香港吧，但是我买什么东西我在香港买， 对、啊、 不是说北京的不好，但是对不起，我建立不起信任，我不能，我还是在香港省事儿。 对，就等于像马桶盖跑到日本买那种嘛。所以你在这个情况下，你就马上想这样的到这个问题在哪，就是说香港它这个市场现在有一个，我觉得如果真的相信市场经济啊，市场是能回应这个问题，但现在我觉得就短期内回应不过来，而且呢这个回应呢 回应不过来马上变成政治化，我觉得这是香港的问题。 对，哎，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照理说你市场就调节嘛， 也不一定。为什么？他调节的时候，他回应的时候又牵涉城市面貌改变。比如说的确现在奶粉不断货，你知道有一阵子不是说奶粉断货吗？现在奶粉比较好了，但是问题是都要集中到上水那一整条街，就它会改变城市的地貌。 那你就在北面设多一些商业中心啊。 现在就这 么快、啊， 但是问题是马上呢就改变了上水居民的元朗居民他们的生活，整个就被改变了。 是改变了他们的， 改变了相当大。 就是你比如说，你愿不愿意你们家变成一个类似于集贸市场的环境？ 就你本来住的是农村，附近田野，今天附近的是集贸市场，拖的车。那我想他们不高兴是这个。那所以呢？现在这个问题就我说为什么无法解决，整项看真解决不了这个东西，你一天这两边的这种差距没有平过来的话，它就会一直这样。 正因为无法解决，所以我们才说一国两制是一个伟大的实验， 要是没有这些问题的话，那一国两制也没什么伟大了。一国两制就会面对这些问题，就是你一个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你一个大的社会主义原则的这么一个体系，这个中间在交锋的地方就会产生这种。我觉得从积极的角度来讲，香港就自己调整啊，因为你是一个商业城市，你就把商店开多啊。从大陆来讲，就吸取教训，你就香港是一面镜子，证明你有很多必需品没有做到国际的标准， 对， 你就以此为戒。 对， 要是没有这个比较，大家在吃这个差的东西还不知道，现在有人告诉你有这个东西存在，那么你就刺激你这个产量的提高，你这样不就是双赢吗？ 他这个现在啊是治标治本。 对， 你治标呢就是先控制点人数吧，因为好像听说去年这个深圳这边是1500万人次嘛，对吧？说先控制点人数，但是另一方面不是在增加接待能力嘛，因为这等于是接待服务能力承受不了这么多的这个人口。这个东西也挺有意思，就是说你一个城市你要准备啊应付两个城市的人口， 其实不， 他们的消费需要。这个到底是福还是祸呢？ 所以这 就是它有时候也是商机啊。 对， 如果你比如说你香港辟出一些地方，那就集中发挥我自由港的优势，就是卖。 在一般情况下这是超出一个城市的负荷，但是如果你这个城市你定向，你把你的定位就定在一个跟商业有关的，你完全可以调整啊。你威尼斯这个城市常住居民只有5万， 现在是2万了。 现在2万，每天的游客几十万，一年的游客上千万，威尼斯开心得很。他不会说游客来太多了，超过我们的居民了。为什么？因为威尼斯就是一个旅游城市，对不对？ 但是 问题是，那你让我把这个话说完。你比比四小龙，香港现在的情况真是堪忧啊。那另外三小龙都还有工业，都还有科技。香港照理说条件最好，依赖着这么大的一个蓬勃发展的经济体，为什么香港什么时候把自己的科技、把自己的工业、把自己正常的那些东西全都转掉了呢？你现在越来越只靠房地产、只靠金融、只靠贸易化，那你就贸易这个成分就变大了，是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您说的恰恰自相矛盾了。第一，你举威尼斯当例子是很不恰当。威尼斯是世界城市发展史规划史上一个极端失败的案例。就这个伟大的城市搞成今天这个地步，变成它其实是个迪士尼乐园了。真正发达是威尼托，就包含威尼斯在内那个意大利的北方的省，现在想独立的那个地方。威尼斯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例子，它被这本地人全被赶走了。本地人全被赶出去了， 就待不下去， 就整个城市变成个乐园了，就所有住在那住了几几辈辈的人都待不下去了，所以它是个很坏的一个例子，不能说香港应该像威尼斯。第二呢，就是矛盾的地方在哪？就是说今天的香港啊，其实香港的整个经济啊是一个二元经济的问题，就它一方面是非常高端，做金融、炒股票，就你痛恨的牙痒痒的那些一天赚52亿的赵薇他们那种是吧？就那种。另一种是什么？就极端低端，做服务业的。其实很多金融城市都有类似的情况，伦敦、纽约都是，就整个经济是二元扯开。你要不就是收入很低，做服务，洗盘子、洗碗、端菜；要不就是往上。香港典型是这样，没有中间别的产业。那么，所以香港真的是需要经济转型。但是呢，我非常赞成，是需要有发展别的东西的。但是说现在呢，我觉得过去几年呢。这不是自由行的错，我觉得自由行是在我看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觉得香港又恰恰这个地方的文化有问题，文化是吧？太实际，太功利，想赚快钱， 太短视。 所以呢，当现在这几年全在做的是什么呢？就做低端旅游，做零售。你如果我们整个广东省进来的钱就能把大家养起来，我们还干嘛呢？我们就不需要干别的事儿了。你还发展什么科技？以前还说跟新加坡竞争什么生物科技，现在都不用抢。我开 商，所以如果香港越开多奶粉店，其实从发展趋势来是非常不好的。你 其实是不好，但是问题是，其实这个不怪大陆，我觉得这香港就这样。你比如说 这个钱容易赚， 对，就这样，人本性就这样，更何况香港人。而且你刚刚讲到这个，比如说 你说友善城市不友善啊，香港排第四，我毫不意外，我们自己人都能够感觉到那种不友善。你别说，很多大陆朋友都说十年前来香港觉得香港很友善，现在不好了，你就别说对你讲普通话，对我们本地人也都不友善。 没错，而且我觉得这个，我为什么我在香港住了也有十七八年了，我的观察是有限的啊，但是我怎么感觉到有点什么呢？不光是对大陆不友善，他这个好多事情啊开始变得有点不靠谱了，服务，包括你看那个过去香港那种服务非常专业的，现在我看到有些餐厅的服务员，有些店里的那个，包括你跟很多行业的人打交道啊，你觉得这个城市在 整体在下降， 对，在下降，各方面的水准在下降，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你觉得就衰了，就是那么一个感觉。 但是我跟你讲，我另外一个感性的经验哈，我被邀请参加他们的那个什么国庆的晚会啊，还有那种庆祝的，就是这种就在那个叫什么会展中心啊，去特首致辞的嘛，我也不知道他们，我会接到这样的邀请，我就去了，里边熟人很少，但是也找一些人聊天吧，大部分都是做生意的人。你仔细聊天下来，这些人他们在香港有房子有钱，但是他们的主要的财产，他们的事业 都在大陆。 就是香港最有权势的这么一些人，可以，我相信这个大厅的几百个人，是香港就是所谓的你刚才讲的上层的这些人，他们主要的力量，他们的主要的钱都放在大陆。 是， 那你想他们心里在想什么？ 所以什么高端低端、高层低层，人性都是一样的。 是，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你看，这改成一千多行，改成这个一周一行啊，我有时候觉得它还会传递出一些啊情感的信息。 对，主要就是这个信息。 你深圳人，我是深圳人，现在都会很不高兴。 对， 就真的像刚才讲的，你凭什么你天天来就可以，我就不行呢？啊，对不对？ 啊，对，而且就是啊，想我去买东西的时候，你就让我去， 对， 你不高兴了就不让我去。现另外还有20000多那个过境上学的儿童，你知道麻烦了，这个过去奶奶或者父母要每天送孩子到香港的幼儿园上学，已经入学了，那么你现在一周一次，他怎么送呢？他又要去公安局重新去办一种签证，一种手续。 我觉得呢，就自由行这个东西啊，或者说水货，的确是个问题，是需要处理的，但是不是用这个方法呢，我觉得是有争议。但其实我觉得还有很多别的牵涉到最近两地之间的问题呢，也都是甚至在我看来更急迫的。你比如说像移民的问题，像我们知道不是现在有单程证吗？就单程证，你这边去了香港移民香港，那现在移民香港几种方法嘛，一种就是为优才的计划，一种就是对你排队在香港工作排队等等，那还有一种就单程证。单程证这个东西呢，香港是不参与审批的，是由其广东那边来决定每天谁下去谁不下去，这个也是常被人争论的问题。就是说什么，因为香港现在很多人就说香港比不过新加坡的理由就是你的移民人口数值没那么高，当然这个讲法有点歧视或者什么，但你就说客观讲，从教育背景和各方面的确是有跟新加坡差异越来越大。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很多人就说因为这个审批权不在香港的，这相当于就是河北每天有人移民成了转户口，转成北京市户口，但户口审批权是河北发的，你懂我意思吗？ 河北每天 给你几百个人， 一百个人。北京呢每天移民100个人去美国、欧洲。就这么多年以后，你想北京的人口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全是我们河北人的天下。 对， 全是。就是说，他，而且这个批审批不在北京的，就我河北决定我每天派谁去。哪100人去，是这个样子。所以香港现在还有这个问题，其实这方面问题都非常多，但是总体而言，我觉得这种地区的差异啊，就是一个很难短线会有得到善解的问题。你就像我讲的，香港是一个在服务珠三角的城市，现在生活需要方面， 对， 那但是问题是香港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这种规划